就在所有人都备足了耐心，准备看一场消磨战时，比赛场内却是风云突变。一直在耐心寻找机会的剑客，不知怎的，忽然就被枪炮是一击轰中。就在所有人都还没当太严重的时候，枪炮师的攻击却是接踵而至，爆炸的气浪层层掀起，那剑客就像波涛中挣扎的叶小舟，上下浮沉，终于是被打了个支离破碎。荣耀两个大字闪进了所有人的视线，所有人张大了嘴，他们以为是猥琐流的枪炮师，居然一路连击，直接就把剑客给轰杀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所有从不以为然到发现有点不对，再到目瞪口呆地看到剑客已经被轰死，这才如梦如醒。 靠！ 有人率先发出惊叫， 啊，有没有人录像了呀？ 另有人喊着。竞技场里的对战，那也不是系统默认就给录像的，也得有人选择录像功能才行，而且房主还有权设置禁止录像，虽然一般倒是没有玩家会用到这功能。此时一提到录像，大家也都反应过来，剑客输了，这点大家已经知道。但是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此时所有人却都有些发懵，大家都想返回去看看重放，但这总得有录像了才行。结果一大堆人大眼瞪小眼，围观的时候却是真的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马晨毅此时的脸色当然是难看到了极点，说实话他也没看清到底那一瞬间是怎么回事，但结果终归是他们输了。放下的话是要挑翻人全场，结果这才第二个对手就败了，而且还败得这么一气呵成。马晨毅此时头摆得正正的，坚持不歪头过去看陈果。观众们此时回味不了那精彩的一瞬，只好围观着当事人。放大话的人被踩，这始终是件让人喜闻乐见的事儿。于是马晨毅就发现他不看陈果也没用，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挺让他受不了的，自尊被狠狠践踏了一遭。相比之下，那输了的剑客玩家神情还算自然，还站起身来朝之前那个对手的方向看了看。众玩家一看，觉得此人到底还是个见过大世面的高手，这样的对战不可能有人永远不败，胜负面前拥有正确的心态，这也是个成熟高手该有的素质。马晨毅不想去看陈果，无奈陈果却肯定是要看过来的。此时笑阴阴地瞅着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一旁的马晨毅。 马老板，怎么不喊啊？这一局应该比上一局还要精彩漂亮一些吧？ 别得意，胜过我们两个人再说。 马晨毅不到黄河心不死，但此时心里早就没了刚进来时的那种自信。其实就在听到君莫笑的名字时，马晨毅已经对今天这场场子活动心灰意冷了。就算君莫笑不在，那又怎样？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常驻高手的话，趁人不在赢了，人回来后完全可以迅速把面子找回。此时的马晨毅已经是骑虎难下的局面。竞技场这边，剑客玩家的角色已经跳出观战，而那个神枪手的踢场玩家的角色却是进了场，结果本该是他对手的枪炮师此时竟然也跳到了一边。所有人疑惑地望过去时，就听那人说了一句， 换人。马老板，没理由你可以上两个人，我就只能拿一个人来应对吧？ 陈国在旁说着。场上说话间就已经进来了一个角色， 众人一看，这次赫然是个魔道学者，所有人都在网吧里找了起来。于是某个位置上又是有人主动站起，让大家围观了一下，而后问了一句， 可以开始了吗？ 所有人连忙跑回各自的座位，这次倒是没人忘记，上来就都设置了录像。比赛开打，一上来就非常引人入胜，两边玩家显然都是比较热衷于进攻的。魔道学者和神枪手两个职业在某些程度上又有些像，都是有近战也有远程打击能力的。魔道学者的扫把飞行，枪手系的飞枪，都是其他职业所不需要的特殊移动方式。两人的战斗一直在不停的走位中进行，近身了打，中距离也打，远距离还在打。从两个角色打了照面开始，战斗都没有一刻是停歇的，各种走位却也没有逃出太大范围，始终是在这两种角色的攻击范围内。只是这样势均力敌式的对抗，其实根本就没有持续多久。绚烂的对攻中，所有人都一目了然地看到那个神枪手是怎么被魔道学者压制到下风的。神枪手玩家试图就靠进攻抢回主动，但是根本不及，最后被魔道学者几扫把抽打到了一个角落后，完全失去了走位的空间。魔道学者那边早已经备好的各种魔法道具倾囊而出，轻而易举的就结束了这场战斗。荣耀两个大字闪出，这一次观众没有太多的惊讶，因为这一场比赛打得异常的清晰，从开始到结束，每个段落每一个细节没有什么让人觉得不解的地方。如果说上一场因为枪炮师突然抱起连击秒人，让人觉得总有些不对劲儿以外，这一场却让任何人都无话可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魔道学者能赢就是因为他更强。比赛中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显露，大家在看的过程中就一目了然地感觉到了。这场录像倒是没有太多的人想去回味。比赛终了，这一回马晨毅算是彻底的蔫了，此时再嘴硬也是毫无意义，不善嘴斗的马晨毅也说不出什么能撑住场面不丢面子的话，最后只是默默地丢下了一句， 账号卡我回头给你送来。 哼，这就要走了？ 陈果乐呵呵的。马晨毅正要说什么，不想坐在那儿的剑客选手却突然开口， 不马。 所有人都是一怔，包括已经准备转身出门的马晨毅。这场可以被视作是笑话的踢场，两个踢场者的神情看起来却都挺镇定的，全没有马晨毅那种一脸挂不住的模样。那剑客玩家不慌不忙地继续说， 老板这场子咱们是踢不下来了，不过老板这边的高手确实厉害，咱想多请教几场，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 陈果微笑着，而后望了一眼马晨毅， 马老板要不要继续再看个热闹啊？ 马晨毅又是愣了愣，但随即觉得这样一来，原本尴尬的处境好像被缓解了不少。这两个家伙输倒是输得挺有风度，这样虚心的态度让旁人都不好意思再鄙视他们了。 那就再看看吧。 马晨毅点了点头。 两位还想和什么人打？还是刚才那二位吗？ 两人神色都是一动。 老板这里还有别的高手吗？方便的话也让咱们见识见识吧。 此时想见识的已经不只是这两人，马晨毅，所有的观众都很好奇这星星网吧还有什么厉害的人物。 好啊。 陈果这边点了点头，还未关闭的比赛房间很快又进来了一个刺客。刺客和剑客都是近身战为主的角色，相比之前两场，这一阵的打击感更强，刀刀见红，飞舞的血花当中场面依旧那么清晰。开打没多久，刺客占优的形势就已经很明显。看着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之前的剑客胜出的第一场确实展现出了实力，恐怕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这也是个水平不错的高手。如此一来，倒更凸显了星星网吧这边的几位高手实力有多可怕。剑客败下阵后，又是神枪手入替。星星网吧这边这次上阵了一个拳法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星星网吧里真的是强手如云啊。马晨毅的脸色也是越来越沉重了，那剑客和神枪手的水平他看过之后都觉得难得一见的强大，不然他哪来如此信心跑来踢场子。结果到了星星这儿，高手一个接着一个，看 ID 看人都是以前没见过的，怎么突然就全聚到星星来了？这样厉害的人有一个就足够在网吧这样的地方镇场子了，陈果这里居然已经出到第四个了，接下来还有几个，更别说还有那个手中有银武可以无视二十级等级压制的神奇高手君莫笑了。马晨一直走神的时候，新一场已经开打，这一场也没有带给观众们任何新奇，又是星星网吧高手的实力展示。格斗家逼近身后，猛虎般的连串打击让神枪手毫无招架之力，相比之下这一场比赛是结束的最快的。到了这一步，所有人关注的已经不是胜负，而是星星网吧这边接下来出现的又会是什么人。结果这一场打过后，陈国却微笑着说着， 差不多了吧？ 没有了吗？ 那两人问着，陈国笑而不语。 那让我和没打过的两位也交一下手吧， 剑客说着。 我也是。 那神枪手也请求。 好吧， 陈国点头答应。没有新角色登场，围观党的兴趣立刻去了大半。星星网吧的几个高手实力是压倒性的强，这两人根本就不是对手。没有悬念的比赛通常都是吸引不了什么人的。不过看看高手的表演终归还是好的，围观党虽然兴致降了不少，却还是把余下的几场都看掉了。结果如大家所想，这两人又是各输两场，到最后每人在四位高手身上输了一阵，合计八阵。 厉害啊，厉害啊。 输了八阵的两位踢场子高手脸色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难看，这也是让围观党们也另眼相看了一番。这撑起的场面连马晨毅都跟着受益，总算不是太那么尴尬了。围观完了比赛，接下来当然是要围观一下高手。不过四位高手却都没有被围观的自觉，只是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也没动弹，让人顿时觉得这真是高手风范。在大家看起来觉得很了不起的事，大概在人眼中就是小事一桩，浑不在意的。普通的围观者倒也罢了，两个踢场子的最后起身后还是和四人一一都见了一下，由衷地表示了一下称赞，随后表示了一下有机会再讨教后，就和马晨毅一起离开了。由于这两人尚算大气的表现，三人的离开倒不显得有多狼狈，甚至有勾起一些人的同情。 这样的情况下，陈国也没去再当恶人奚落人家。马陈毅这一次输了阵，但总算是没输了人。待三人离开后，那四位高手和陈国各自对望了一下后，也就回去位置继续游戏了。围观党中有不少好奇的玩家想和四人切磋一下，结果却都是被四人客气地回绝了。众人也是无奈，这场踢场子的风波看起来也就这么过去了。唐柔守在收音前台，却是没法自己登录游戏去看比赛，因为他的角色目前还第十区，而这几场比斗都是神之领域的角色，当然是发生在神之领域的竞技场。荣耀竞技场虽是跨区，但和神之领域之间却是不跨的。神之领域的竞技场可以理解为是更高级的竞技场，玩家的胜负成绩，普通区竞技场和神之领域竞技场都是分开计算的，两种竞技场里也是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奖励。唐如最后只能是借着比较近的人的屏幕看完了几场，他原本以为这次踢场子他可以也要上去迎战，结果却发现陈果完全没有这样安排。至于那四个所谓的高手，汤柔倒是全都认识，当中有星星网吧的熟客，有星星网吧的网管。汤柔在星星这么久了，现在又是也在荣耀，他当然很清楚这四人绝不是什么高手，同时他也知道这四人肯定都是马陈毅没有见过的。陈国的这个安排应该是别有用心的，至于高手是怎么回事，唐柔基本上也都想到了。 看着点哦，我上去了。 陈国显然也知道对于唐柔来说这些一点都不难猜，和他使了个眼色，打了声招呼后就又跑回二楼。二楼213的包厢，陈果推门进去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包厢的通风设施还远远不够，还得加强。自己这才离开多久，这货抽了多少烟呢？被呛得有些晕头的陈果觉得烟雾缭绕的让他都有些找不到叶修了。 人走了？ 叶修的声音在烟雾中听着好像都飘渺了。陈国把门开得大大的放烟，一边躲在门外先不进去。包厢里四台电脑全都被打开着，此时陈国能看到的两台都已经是停在了桌面上。 走了，他一边说着。什么反应？ 没什么反应，很谦虚的认了输就走了。 哦， 你在干嘛？ 看刚才打过的八场比赛。 陈果坚定了一下信念，终于迈步进了包厢，到叶修旁边的位置上坐下。叶修这边果然正在看着刚才打过的比赛，只不过远不如他研究职业比赛时那么细致，直接开的是2倍速，也没去转换各种角度。开始陈果以为是主视角，不过看了一会儿后这才发现主视角是没错，但却是对手的主视角。